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荆州的将领甘宁渡过长江来找东吴的先锋官吕蒙，表示自己愿意归降孙权，但是呢，又担心之前曾经射杀了东吴大将凌操，孙权记恨不肯收留自己。那么吕蒙听了之后又会如何回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有一天，甘宁、甘兴霸过了江，来见吕蒙。吕蒙说：“你干嘛来了？”“我前来归降，要保东吴的孙权，孙将军。”“好啊。”孙将军正在四处访贤，礼贤下士，思贤如渴，您来了正好，可有一样我不放心。想当初我一支箭把凌操射死，我怕东吴记恨我，不能收留我甘宁。您错了，我家主公孙权孙仲谋是个有道明君，欲开拓疆土，对待贤士真是思贤如渴，而且在江东设立招贤馆，收了不少的文臣武将，我家主公不是记恨人的人。如果你愿归降，我愿保你前往。那好，多谢吕蒙将军。当时，甘宁就走了。回去之后，第二天就把自己的手下800多人全都带来。吕蒙一看非常高兴，好，你跟我走，我保你面见孙将军，孙将军准你归降。所以吕蒙就带着甘宁、甘兴霸来见孙权，把这些话都跟孙权说了。现在甘宁归降，就怕您跟江都的战将记恨杀凌操之仇，不准他归降啊！哎，吴侯孙权站起身形，言之差矣。想我东吴人才济济，欲扩充江东势力。我的甘兴霸能灭皇祖，趁我孙权之意。甘兴霸现在何处？甘兴霸现在城外号令，好，命他进见。谢主公。吕蒙退出大堂，来到城外，跟甘宁、甘兴霸一说，甘宁把自己的兵将安置在城外，带了两个随从人员，就跟着大将吕蒙来见孙权。来到孙权面前，跪倒在地，甘宁前来归降，望孙将军收留录用。孙权绕到桌案前，伸手，甘将军请起。就这一个动静，甘宁、甘兴霸有打心里头痛快，高兴啊！我射死凌操了，孙将军不但要我，而且亲自下座位，用手相搀。 那甘宁是十分感动，谢过将军。甘行霸呀，你前来投我江东，千万不要疑心，我怎么能为私仇记恨于你？请你放心，望甘将军教我破皇祖之策，我拱手而听。孙权没回座位，就站到甘宁甘行霸的面前，你教给我如何得江夏破皇祖，我站着拱手而听。谦虚呀、啊，不但谦虚，誓灭皇祖，誓夺荆州。甘宁甘行霸一看孙权这是诚心求教，甘宁甘行霸抱拳拱手，将军请听。行霸将军请讲。孙将军，现在汉室天下接近日危，奸臣曹操早晚要一天会窃取大汉朝，汉朝无日恢复矣。甘宁说这什么意思？说大汉朝天下完了，早晚得落在奸臣曹操之手，曹操早晚得篡汉，要想恢复当时的汉朝天下那是办不到的。孙权点了点头。孙将军，要以我想，您必须马上速得荆州，因为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没有远大的志向，两个儿子婚姻无能，无法承继荆襄的事业，如果您不要荆州，曹操带领人马来了就把荆州夺走，您再想夺后悔可就晚了啊。孙权点了点头。孙权说，我天天盼着得荆州，日日盼着得荆州啊。行霸将军，您接着往下讲。孙将军，您要得荆州必须先破皇祖，皇祖而今老年昏聩，侵害百姓，窃财物为己有，而且不修筑工事，均无纪律，只要您把皇祖灭了之后，然后再灭荆州的刘表，把荆襄事业夺在自己的手中，占楚州，以望巴蜀，得巴蜀之地，溃策中原，已成王霸之势。旁边的人暗竖大指，您别瞧甘宁甘行霸一言五副，甘宁甘行霸的见解太对了，说告诉孙权汉朝天下完了，曹操将来窃取汉朝天下，那么你先夺哪儿？必须先取皇祖得荆州，等荆州夺下来之后，站在荆州地面，看着八郡，看着蜀郡，就是看着汉中，看着刘璋，等你把刘璋灭了，把张鲁灭了以后，得荆州，得西川，然后溃策中原，你可以称霸于天下。这跟诸葛亮的隆中对有什么区别呀？都说甘宁甘行霸是响铃贼锦帆贼，但是甘宁甘行霸的政治见解一般战将比不了。孙权孙仲谋一挑大指，正高士之见，来呀，给甘将军看座。有人搬过座位，甘宁卸座往这一坐，孙权孙仲谋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一看甘宁这还站着呢，将军请坐。甘宁心说，您不坐下我能坐下吗？孙权孙仲谋落座了，甘宁这才落座。孙权很高兴，您看后来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之后，有两个人主张让孙权得西川，一个是周瑜周公瑾，一个就是甘宁甘行霸，您必须借这机会马上进兵西川，把西川到手，天下唾手可得。没想到孙权一时糊涂，他问刘备说，您说我这西川应不应当得呀？那刘备能让他去吗？刘备还惦记着呢，刘备劝他不去，结果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甘宁甘行霸是个很有远见之人。幕后孙权听着挺高兴，好，既然如此，甘将军封你为都尉之职，谢主公。甘宁甘行霸跪倒十里，然后往旁边一站，作为撤去。孙权用手一指，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既然甘宁甘行霸将军让我去打皇祖，我孙权可要派兵遣将。周瑜听令，赞。 你身为江东大都督，执掌兵权，吕蒙听令走。你是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遵令。洞悉甘宁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身为副将，我点起十万人马，六万水军，四万马步军，马上选择吉日杀犯人，祭旗，兵发江夏郡，灭皇祖，报仇雪恨。孙权的气势是非常大的，咱们书不说废话。周瑜、周公瑾调集了十万大军，六万水军，四万马步军，都督是周瑜，先锋官是吕蒙，两名副将，一个是董袭，一个是甘宁。孙权亲自带兵出征，带领十万人马要过江灭皇祖，夺江夏。当然如果得了江夏郡，再得了荆州，那可就没刘备的份儿了。江东这一动静，江夏的皇祖马上得报了。皇祖升座大堂，据手下文武听说孙权要发兵，敢打我皇祖吗？我皇祖水军训练有素，苏飞都督何在？在，命你为主将。臣叫邓龙何在？在在。你们两个人身为先锋官，调动所有的蒙冲战舰锁住江面，不准孙权水军越雷池一步。遵令。您看江东打仗啊，咱们三国演义净说马步军了啊，胯下马掌中枪，胯下马掌中刀，两军一对垒然后打仗啊，或者是部下打仗，部下打仗比较少，马上打仗比较多啊。您要听说列国，那就是车战，到了三国演义的时候那就是马步战了。现在刚刚接触到水军，因为咱们要说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在江中要打仗了。荆州牧刘表刘景升坐镇荆州，水旱马步军28万，大部分都是水军。要怎么后来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两名水军都督用的是谁？荆州归降的蔡瑁、张允，因为他们久在荆州会水军，最能指挥水军打仗、读水军的在荆州那就是皇祖了。但是皇祖这人为人粗暴，为人残暴。咱们前边说过，祢衡、祢正平击鼓骂曹，后来给送到刘表这儿，刘表给送到皇祖那儿，最后还是皇祖把祢衡给杀了。皇祖这人十分凶残，但是皇祖会训练守军，他让苏飞为大将，两个先锋官把所有的蒙冲战舰锁在江面之上。怎么锁呀？这蒙冲战舰呢，什么船呢？狭而长，就是窄，特别长，上边用生泥皮包着，牛皮，你一般的刀都砍不动，牛皮特别厚。在这牛皮上头呢都有窟窿眼儿，里边架上前弓右弩，接着窟窿眼儿往出射箭。蒙冲战舰很管用啊，江东有7000多只战船，有不少的蒙冲战舰。蒙冲战舰狭而长，而且还快，歘，在江东打仗主要就靠着蒙冲战舰。皇祖让苏飞带着两名先锋官用蒙冲战舰锁住江面。江夏郡前边是江，然后这些战船连在一起锁住江面，就是把这些蒙冲战舰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用长锁相连。这可跟庞统的连环计不一样。庞统的连环计是什么呢？曹操水军不服水战，老吐老晕，庞统献连环计，为了把船都锁上，将来好烧他。人家皇祖不是，锁住水面你就来不了了，而且我这蒙冲战舰里边全都是前弓硬弩，起码有1000张硬弩，由打里边放出密排射的弩箭，密排射的雕翎箭，你江东的船根本就靠不近。这跟那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时候庞统献的连环计不一样，连环计献起来连在一块上边搭上踏板就等着挨烧呢，这不是。一条船一条船，这蒙冲战舰横排着，铁索相连，上边 牛皮包着，这些窟窿眼儿兵将在里头往出射，你只能让他射死，你不能靠近他，拿刀砍也砍不了，你离着近啪啪啪一排弩箭就过去了，而且这排弩箭过去跟着后边啪又一排，太厉害了。苏菲也很习水战，指挥这些水军就在江口江面这儿把这蒙冲战舰全都锁住了。白天有人指挥，晚上灯火通明，有中军在这指挥着，把江面这么一锁，孙权孙仲谋指挥兵将到了江边，船已然下了水了，孙权站在飞虎大战船上往江北一开，哇，孙权就急了，看起来这回皇祖要决战了，所有的蒙冲战舰铁锁相连，你攻不上去你怎么夺这江夏？但是孙权不怕，孙权素有英雄之志，传下命令，马上让江东的水军进兵。先锋官吕蒙带着两员副将董袭甘宁，炮声一响，打，所有的水手划动船只，就奔着江中而来。江东的人很难打仗，为什么呀？看见这蒙冲战舰不知道怎么往上冲，但是上边有命令，水手使劲划船，等靠近这蒙冲战舰了，苏菲一声令下，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都给唰，你怎么过去？整个江东的兵将这船就横这儿了，没法往上走，一次两次三次攻了三次攻不上去，禀报孙权，孙权着急无计可施，这时候甘宁甘兴霸就把董袭叫来了，禀报吕先锋，这仗没法打，你让吕先锋马上给咱们100只快船，每只船上50个兵，50个兵每只船上这50个兵20个水手划着船，30个人身披衣甲手拿利刃，随我冲上去砍断铁锁，才能进兵江夏郡。董袭一听，太好了，马上划着小船到大船上禀报吕蒙吕先锋，吕蒙请示了孙权，调了100只快船，那这快船比蒙冲战将还窄，比蒙冲战将还快，那水手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这要上奥运去，唰唰唰，那金牌准能夺呀，天天就干这个，每条船上20个水手划船，而且30名强壮的兵士站在船头之上，手里拿着砍刀，就是最快的刀了，能够削铜剁铁。甘宁甘兴霸跟董袭两员副将每人站在一只船头之上，来响炮出兵，打打打，不杀，这100只小船迎师而上。什么叫师啊？就是弓箭弩箭往出八这么一射，站在船头之上，这些兵跟着甘宁跟着董袭用刀不打雕梁箭，我得保护船还得保护人，往皇祖这些蒙冲战舰这阵势这出，唰，苏菲指挥兵将往出射箭，这箭就跟过蚂蚱相仿，江东兵将真勇，越离越近，越离越近，越离越近，如果再不过去的话就有性命之忧啊。甘宁甘兴把高声喊嚷来，瞧我的，电不电腰，蹭蹭在这船头上往出一窜，手拿大刀，脚尖儿踹脚面，2次使劲，唰就跟那3级跳远似的，蹭过去了。这条船上站的是谁？这位叫陈旧，确实有点陈旧了啊！甘宁甘兴霸跳上，这位一愣，手拿刀这么一举，这人头唰，跟那铅球似的就飞出去了，血也流出来了，扑通一声，这尸身掉到水里。吕蒙在后边指挥战船，这么一看，好样的，上！跟着甘宁甘兴霸带着这些人，手拿利刃就剁这铁锁，那不好剁， 但是他们带的兵确实是利器，嚓嚓嚓嚓就把这蒙冲战舰连接的铁索给剁折了。当然那铁索不是这么粗啊，这么粗也没法剁。您想蒙冲战舰很窄，要拿这铁索这铁链子利刃把它剁折了以后，这船可就不能横着了。刚一剁折，唰，有斜着有竖着的，这一下往出射箭可就不容易了。船上一颠簸，阵营就有点乱。跟着董袭蹭蹭蹭指挥兵将就往上窜，吕蒙这么一看，那儿死了一个了。再瞧一看，那儿还有一个呢，穿的军事衣服不一样了。两个先锋官臣就死了。这邓龙一看这样子，驾小船就跑。吕蒙却是非常勇敢，小船嚓往上一滑，他可忘了他这指挥船上就他一个人，兵将全都过去了。一个人驾着小船，手里拿着刀，唰，这只船特别快，就追上邓龙这船。邓龙回头一看，呀，噌往过一跳，手起刀落，噗，这先锋官腰断两截。就这样，大队人马往前冲，水兵往上冲。苏飞这么一看，可坏了。苏飞赶紧下了指挥的飞虎大战船，跑吧。来到岸边，拢思江任等班干上马，带着残兵败将，往后就跑了。跑着跑着，前边一声炮响，当，兵将不多，500儿郎，为首一员大将正是东吴大将潘璋。说潘璋怎么埋伏这儿了？这是东吴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惯用的技法。当初跟着小霸王孙策创江东事业的时候，凡是抽后路，那都是周瑜干的。周瑜侧面救应，已然带着潘璋这些人绕过去，已然登了岸。苏飞带着残兵败将跑，潘璋高声喊嚷：“苏飞，你哪里走？这是一支生力军呐！”苏飞赶紧一抬腿，摘下大枪，双手一捋枪，就奔着潘璋过来了。大枪一捋，扎。潘璋拿大刀啪往头上一挂，这枪就废了，跟着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攥住苏飞的判甲丝刀，横着一踹，这匹马滚，一下就把苏飞生擒活捉了，拨着马头往回跑，然后捆着苏飞来到江边，上了船交给乌侯孙权：“孙将军，我已然把皇祖的大将苏飞生擒活捉。”孙权一看苏飞，好啊，你还有今日吗？来呀，把他装到木龙囚车，待我生擒活捉皇祖之后，拿他二人的人头祭奠。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那个